上满天繁星的夜空，心中总有一点点虚空，怎么办？你总是匆匆的走过，你总是不会做停留，而我在等待，你的一个答案。一种说不出来的寂寞，一个没有依靠的心情，怎么办？一个人在秋末的夜晚，是否应该慢慢的走开？我应该怎么办？你总是匆匆的走过，你总是不会做停留，而我在等待，你的一个答案，站在你心房的那扇门。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有没有我，好想暂停全世界的时间，让我可以把我的心让你看清，站在你心